我做的最深最深啊，我们日后呢就不定会永远离开这个人间呢，再不来这个人间里面受这种生死的苦恼啊。咁人唔使俾呢個咁長嘅時間咧，嚟到挽留住自己。所以佛教裏所講咧，過去、現在、未來就唔係話真係咧，講好遠好遠就過去，將來將來好耐叫做未來，而係真真正正咧，所謂一秒一秒拍羅拍羅咁啊，過去、現在、未來，過去、現在、未來，一秒一秒咧，呢個時間就過咗去啦。咁我哋就要咧，啱啱呢個機會，要自己啦，好好地向呢個道心啊，多多啦去精進。咁如果要講個道心之進，一定要研究呢個佛學。咁啊，就我哋所講呢本《普賢菩薩行願品》啊，咁啊十大願王係嚟得係嚟自發中啊，最善啊，包括自利，亦都包括一利他。每一個人都能夠正正行呢個十大願望啊，佢就係大菩薩。佢得到咧就要成佛道。咁啊，現在我哋所講嘅係頂禮之佛、敬禮之佛，就係包括眾佛啊，咁多嘅之佛，眾虛空界咁多嘅之佛，而加埋眼前包括十方，亦都包括。過去、現在、未來，咁就叫做所有將現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咁啊，一切佛法即離塵道，知佛世於佛知佛於，即係佛啦。咁啊，咁簡單嚟講啊，就我哋嘅教義，咁啊，即刻無明神。因為佛咧，佢個福德智慧啊，都係修行圓滿，係為世間出世間咧，就係最知六常，最稱為叫做世尊啦。咁啊，知佛世尊有幾多咧？咁我哋就舉個數目，我哋從下邊咧數上嚟，即離塵多。咁啊，呢個離塵咧。世間上有好多呢個灰塵，咁我哋文雅啲咧就叫做微塵。咁啊，微塵都已經多啦。即係佢話咧，唔係一個國土嘅微塵咁多嘅灰塵，亦都唔係一個兩個國土將佢視為微塵，一粒微塵咧係當一灰塵，唔係咁簡單。而係話盡虛空變佛界，盡十方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一切嘅佛國土，將佢咧四圍離塵，一粒離塵咧代表咧係一千佛。咁啊，呢啲數目咧，我都現在都唔到，都冇辦法算嘅，冇辦法算嘅真係啊。咁你十方三世，凡係有世界嘅地方都有佛主持。咁啊，稱為佢嘅佛國土啦，佢嘅佛法啦。現在所有盡虛空變化界、十方世界、三世咁多嘅佛國土，因為佢最為微塵，一粒微塵代表一千佛啊。咁啊，當然佛啦，好多好多好多，數唔出咁多嘅。咁啊，呢一段嘅經文嘅意思咧，咁我哋一早要正知佛啦。就不是了頂禮一天神，而是頂禮了盡空自界十方三世所有一層的佛國土，裡面呢每一個國土最為微塵，一粒微塵代表一天神。那麼我們所禮的佛是很多，我們所禮的對象是最高是無上，但我以普賢行願力故，真心信解都已如對目。咁啊，既然我哋所禮嘅資份係當然無上，咁啊，而家我哋啊點樣去整理咧？ 同埋呢次嘅解釋啊，我以普貧嘅，即係我以啦，就唔係我哋現在呢個苦惱呢個我，凡係稱為我以啦，有主宰嘅，先係可以稱為我。咁如果冇呢個主宰力咧，就不能稱為我。不過呢個主宰力咧，你哋要明白，就唔係話叫你咧去主宰別人，絕對唔係咁嘅解。我亦都冇辦法咧去主宰別人，所以頭先你講咧，我話國人生死啊，就係國人了。所謂國人食飯啊，就係國人打，呢個很神奇。咁啊，一個人食飯，咁啊，當然嗰個人打啦，啊冇理由飽曬咁多人嘅。每一個人食飯係飽到佢自己。嗱，譬如而家我哋每一個人修行，也係每一個人啦，要得到一種就修養好嘅果報。冇辦法咧，我修行啊，日後咧即係好果報啊，即係要生死咧係在你身上，即係冇可能嘅。咁如果我哋想個人食飯、個人飽，都係個人生死、個人了啊、個人大事自己辦。咁啊，呢個我字咧，就係代表咧呢個個人嘅主宰。咁啊，點解我字代表呢個個人嘅主宰？反過嚟即係冇主宰啦。例如，好似我哋，如果肚餓，你想佢唔餓得唔得咧？冇得主宰，你到時一定要食呢個獨身果。如果佢到有病啊，你想佢唔病啊，係唔得。佢到時到後咧，佢受咗呢個天氣啦，或者各方面嘅環境影響，佢嘅身體發生問題啦。咁啊，佢到時咧，佢先病啦，係點啊？咁啊，到到最後。走完呢個人生嘅路程，咁你想去走咧，亦都冇辦法。咁呢種咧就叫做冇主宰，即係咧冇咗把握。點解咧？正因為呢個我啊係懶化，根本咧就唔接受，所以我哋要受呢個生老病死咧種種嘅變化，結果咧就走完呢個人生嘅路程啦。但是現在這個我呢，就是代表普賢菩薩他自己身上的我，這個我呢屬於這個大自在的身亡，因為他已經了解我們這個人世間那種的生死種種的痛苦，而他正到自己呢這個佛性的本體，咁佢能夠在呢個人世間，所謂隨機化道，隨緣變化，邊個地方嘅人同佢有緣，佢就去嗰個地方咧教嗰個人，或者教多數嘅人。佢自己唔再留呢個身體所約束，咁啊自己咧有絕對嘅自由，自己咧有絕對嘅主宰。咁樣咧，先至稱為啊呢個真真正正嘅我。所以佛教裏面所講呢個我字咧，就唔係話咧一般人所講嘅我，而係佢自己咧真係有把握、有主宰，咁啊稱為我咧。普賢行願，普賢就係菩薩嘅名啦，普賢菩薩啦，行願就係我哋民族所講嘅十大願望。從一者兩性之法至到十者咧，好佳嚟回向個真心嘅信仰。咁呢四個字咧，亦都係對一個俗人嚟講啊，係好重要。真心表示咧，佢呢個心字一個字，就唔係咧一個泛泛之心，而係對。呢個佛法嘅道理啊，好有了解啊，但係真心透徹地了解，咁就叫做真心。真亦係好真信，就唔係話淺信啊，更加唔係嗰啲邪思邪見嘅真。 一種啊精進嘅進級。咁啊，例如一般人做佛教咧，冇呢個認識啊，咁雖然進進得我得進，每一個人入到呢個廟裏面，總之係個佛堂啊。咁佢入到呢個佛堂裏邊，燒支香或者拜拜佛，咁啊佢都有一點信心喺度。不過佢呢個信心咧，佢就對呢個佛教咧就唔係認真好了解，佢只係咧求佢自己或者順境啦，又或者啊點樣有一個好處啦，佢純粹咧係為佢個人，唔係支持嚟燒支香。咁但係呢種咧，人講佢唔好，都係一件好事。咁起碼咧，佢都有啲信心啊，大大大啦。但係如果從整個呢個佛教啊呢、這個理論嚟講咧，佢就正式啊泛泛之信。即使真係好啊，自身咁入嚟拜佛，但係由於佢呢個身量啦，比較咧窄啲，正正係例子嚟。我話知嘅，理論。但係有啲咧，佢直情咧，而呢個正常嘅見解都冇咗。嗱，例如佢唔知道乜嘢叫做佛，佢唔知道乜嘢叫做神，佢唔知道乜嘢叫做鬼啊。咁佢總之入到個燒香咧，佢都話叫做拜神。甚至我話拜神，佢話叫做拜神。咁呢種咧，就叫做咧唔了解何者叫做佛，何者叫做神啊，何者咧叫做鬼。咁啊，更加咧唔正式都談唔上啊，直情咧係叫做邪知邪知。咁啊，都知道。咁啊，在十裏面，咁啊，三法就正正式式啦，一定咧要拜我哋教主釋迦牟尼佛，但係絕對咧唔能夠拜其他嘅鬼鬼神神咧，都叫做拜佛。因為其他嗰啲鬼鬼神神咧，就佛教嚟講啊，有好多是有福報嘅鬼，咁啊好似土地公公啦，咁佢有福報嘅係鬼，屬於鬼類所住。不過咧，佢有福報啊，咁啊入嚟咧，佢有嚟燒香啊，或者買啲生果啊，咁啊拜下佢。總之一唔做埋咧，佢都唔會點香火啊，咁啊全部有福啦、啊。咁點講咧？叫做福。得就鬼神，咁啊如果你拜土地咯，就可以講咗佢就拜呢個福德就鬼神，但係絕對咧就不講拜佛，凡係拜佛嘅，一定咧就要拜教主釋迦牟尼佛，又或者咧我哋一般所了解所知道啦，例如觀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地藏菩薩，或者拜燒焦如來藥師佛。或者拜阿彌陀佛，咁你所拜嘅對象咧，已經係標準佛啦。咁然後你自己發起呢個善心去拜佛咧，亦都係咧正正嘅善德，就絕對咧冇呢個邪思邪念啦侵襲我裏面啦。咁所以呢一點大家亦都要咧明白。咁現在話真心去信。但是信德呢冇限時，唔係在乎呢個外表，而係在乎呢佢呢個內心啊嗰種嘅修養。好似金剛裏面講啊，佢話假如有一個人，佢能夠讀誦受持金剛嘅波羅蜜多經，佛就講啊，佢話呢個人啊，就唔能夠一十二三四五十眾善根噶啦。佢話呢個人啊，能夠發心誦金剛經啊。已經啊，以無量之佛所眾之善根，咁啊問是相對啊，佢只要喺《金剛經》裏面聽聞咧，係一章，即係一段，或者咧係一句，佢生起一念，已經係善根啦，就未來即係天地佛，咁啊亦都咧以此啊去為實在，證明咧佢呢個信啊係誠實，係真真。咁啊，遇上普賢菩薩，佢話我遇上我淨係十方諸佛，而未行咁多個諸佛啊，我點解去頂禮啊？就係我以我呢個普賢菩薩大願行力，而 合了，三合一种，三合一种，三合一种，三合一种，最后呢就三合一种了解。那么怎样了解呢？就是了解到啊，我发个心整来之法，就是这个真正的自恩啊，而我所谓十方之法啊，这个境界很阔很广，那是呢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更多的之法。我了解到啊，我所有一切呢都不离我们自己的本性。咁啊，所以话以对目前啦，咁啊，我整理十方之法，就好似咧十方之法啊，都喺我自己咧目前一样啊，系见得咧清清楚楚。嗱，咁啊呢方面咧，我哋有啲问题。咁啊，好多人啊，我话法师啊，我话我现实咧，我又见到佛，又见到。觀音菩薩，咁啊，但係啦，如果你呢個人念佛啊，你唔觀音菩薩，你真係見到佛，你真係見到觀音菩薩啦，應該係一件好事。咁啊，如果你唔念佛，唔觀音菩薩啦，肯定咧又唔見得到。咁如果你真係能夠見到佛嘅，例如你係阿彌陀佛嘅，你一生都係咁樣念嘅，你見到阿彌陀佛咧係好正常。咁如果你平時念觀音菩薩，完全念觀音菩薩，咁你遇到有陣時會見到觀音菩薩，或者嚟摸你個頭，或者嚟啦嚇，俾你呢個大機嘅法掌，呢樣嘢都好正常。但係有時你即使見到咧，但係你不能咧認知之後，唔能夠咧你見到之後咧，就作為啊好似一種宣傳嘅資料。这个呢是最紧要的，最紧要的所有的法师人，你们呢也都很亲近过很多法师，但是呢我相信呢你们很少听见的法师说话，我这个时候又见到吗，这个时候见到吗，但是变成来说呢，我们的法师就常常跟他们这些人说呢，我又见到吗，我又见到吗，那我们的身体是吧，咁啊，唔通你哋嘅道心好得過我哋？咁啊，唔通我哋真係冇呢個法師俾得上你哋？咁話我哋都見唔到，點解你見得咁清楚啊？所以呢一點咧，就唔係話真，你見到我哋見唔到，而係咧我哋即使見到啊，我哋不能認知呢一口啊，因為你見佛見菩薩。本來是一個好選擇，是肯定的。如果你不用功，你不見到這個好的選擇，但是笨就笨在呢，你一見到你就是認知之口，就很容易呢會削了魔。所以你以後見到什麼其他的呢，你就當為無知，你就不用功，我一個心智的形式好像自己呢都不一定，你亦都不用說呢，盡量說給人聽，你只要一繼續你就要繼續啊，總之自己的事沒有這件感情，那你依然繼續一個意思，你是觀音菩薩，你照樣念，你是打坐呢，你照樣打坐，你是念阿彌陀佛的呢，你就照樣念阿彌陀佛，這樣呢你的功夫就會增進，因為裡面第一恐怕你妖而惑眾，那你說是啊，那但是我怎知道，但是如果我們這些正見的人呢不會相信你的話，那最怕那些無知的婦女聽到，那你這麼高招的，你見到菩薩，那他就當你是神咁發怒，咁啊，裏邊咧就有一種欺騙嘅成分，唔知何上，或者你呢個機會咧，只嚟到咧得罪人嘅心田啊，咁啊，你呢啲渣都有還清嘅。所以咧，第一，我哋必須見到，唔好相信。 都能夠成為龍宮啦，所得就好。但你一言以口啊，恐怕人對尊敬啊，對你認真相信啊，你一生都同佢冇爭啦，你就會著魔。過去佢尊敬你啦，今日咪要爭你啦。你一生個尊起身同著魔，你唔認真啊，第九第八點裏邊啦，講得最清楚。咁所以咧，奉勸大家，你真係見到乜嘢景色，你總之咧唔好驚。你照樣咧陽光，咁你個工作就精進啦。咁啊，但係呢次話以對目前咧，呢個係二兩定啊，二兩定。點解叫二兩定咧？我哋家下左邊咧就叫做非兩定。呢個就係非量性啦，即係每一件事咧都係造成咗之後，我哋先係睇到。如果我哋一睇到佢之後咧，你就俾佢前面有係啊，就好啲。嗰樣咧啱啲啊，呢樣咧同嗰樣比較下，咁諸如此類咧，你嘅生活就好多分別，你就好多妄想。所以呢種咧，名為叫做非量性，亦叫做分別性，亦可以講咧叫做妄想心。但係佢話如對目見，佢叫意念量性啊，即係咧佢本來係如，佢發咗呢個心放大，整個十方三世一切之物，而且以呢個普賢菩薩嘅行願力，心生、心信、心解，咁就純粹咧係呢個意念量性。咁得到佢哋現量境咧，即係對境咧，分別係照了，但係不落於呢個身住，不落於咧呢個現住，不落於呢個現住。咁啊，但呢種境咧，假如有人真問啊，佢話發知有呢個呢個境咧，咁我哋點樣可以能夠啊係知得咧？咁啊，我個人所了解得多咧，我都可以同你哋講下。不過呢種咁嘅現象，經在我哋嚟講咧，係好少、好少、好少，即使有啊，真係差落，好似只是咁快咧就過咗去啦。絕對唔係長久。如果你長久啊，真係恭喜係一件好事。嗱，好似我哋或者突然間咧，咁啊你打坐咧，我都時間長啲嘅身啦，真係好尊重我嘅身啊。你冇計咧，一切嘅長遠，你坐得好咧。生得好咧，呢種選擇你有。你在嗰個時候咧，突然間見一樣嘢咧，你真係見到呢個眼咧係紅色啊！但你在嗰一年咧，你唔會知道咧佢係一個眼。但係的確咧，你見得好清楚，你都唔會分辨咧佢係一個眼啦。咁啊，呢一個最少最少嘅時間啊，呢種咁嘅境界咧，咁就叫做意量。照了清楚，但係唔落於呢個分別，佢係假。呢種叫做現量嘅。但係如果再一睇咧，跟住第二個念頭啊，你就知道哦，呢個係個假嚟啫喎，呢個就唔係叫做現量嘅啦。咁所以咧，我哋所了解嘅咧，我只能咁同你講，現量嘅咧就係咁嘅解釋法。不過呢個時間咧好短，因為我哋多數咧都係呢個第六點裏邊咧係分別係妄想。但係如果一個人用功用得好啊，咁啊呢種現象境咧就會長啲，會長啲，就不似話普通人咧突然間個心靜一靜，突然間冇，跟住馬上起分別啦，唔會咁快。可能咧用功用得好咧就會長啲，但係即使長啲咧都唔會好長，因為我哋呢個妄想爭得太多啊。咁我唯有咧，暫時大悟嘅人啦，佢啊真係咧，所見嘅都係意量境啊，佢唔會俾嗰啲境界咧轉咗去。咁啊呢種咧就叫做意量境。咁啊，現在普賢菩薩，啊當然啦，係一位大善菩薩。咁啊，以佢自己呢個修養嘅境界講俾大家咧。所以佢呢個純粹咧係現量境啊，好似十方三世之物都對住自己完全一樣。 它的证明呢，它所整理的这种的法境界呢，是无量无边之多，它必须称重生死之意，常修礼敬，一切佛所皆言不可思，不可思，佛法即离实道真，一一真见礼不可思，不可思，佛法即离实道真。咁啊，呢一段经文嘅说明，能礼嘅我呢个心，以我所礼嘅佛境界啊，都系咧清净，以讲咧系无量。因为能礼嘅系清净三缘，所礼嘅咧系顺通天界嘅一系之分。要就话即使咗，即系咧我既然啊顶礼佛。十方法有咁多資訊，我都識啦。所以咧，我通通啊，完全係用呢個清淨嘅身語意三緣清淨啦，去常修禮淨。嗱，我哋正常人啦，呢個身啊，就好多問題噶啦。呢個身咧，好多問題啊。啊，或者咧，十方咁啊，上手牽羊啊。你話身體做人啦，或者係生人啦，或者咧身啦，咁啊呢個咧都係屬於身裏邊咧所做啊各種嘅罪業。啊，所以我曾經咧都講過一個對一，例如我哋出家人，我都係咪？我都係一個俗人，不過我剃咗個頭啦，當然啦，外表就唔同，但係其實呢個內心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啊。好多唔同啊！我曾經講過，你話邊個呢個燒臘海？你話我哋聞到係假嘅，實聞到冇理由聞唔到啦。但係我哋聞到就見到都未必唔得啦，結果仲有都好潮流啫，乜都食行食過咯嚇。咁啊，實物普通人啫，我相信座上好多都有嚇。啊，個網味道睇睇啦，啊唔錯啊，幾分都啱出來。我個袋有錢啊，買翻兩三千啊。我相信好多情況，絕對咧我唔會。言過其實，咁啊就係呢一點咧，咁你就俾我哋差啲啦，係嘛？我哋聞到係呃人啊，聞到，但我哋明知唔得，呢個我哋嘅法律唔容許我哋去做，咁我哋咪食鹹食，我哋睇都唔睇啦，多睇就多餘噶啦，咁啊食鹹食過，咁但係普通人咧，佢就會留戀啊，就冇味道啦，啊坐身邊喎，我哋就啊就買多幾斤，咁佢就買啦，咁呢種咧就叫做俾呢個點解點咗佢。就呢個身啊，就我哋呢個身體啦，就去做呢種所謂法啊、道啊、生靈啊種種嘅罪業，咁啊就清淨啦。咁啊呢個水啊，就講大話啦。或者咧，講啲絲絲啊刻薄嘅説話啦，或者咧係飄泊離間咧流響天下不亂啦，就或者咧講嗰啲咧。所謂阿諛奉承的説話啦，例如某一個人，其實佢就冇咁好嘅德行，你又讚下佢，唉，你真係好啊，喺個天上有地下無，咁啊無需啦，你又想多講句好話，對方歡喜啊，其實你有目的嘅，咁啊呢種咧就係做語言，即係講嘢好漂亮，好好聽啊，其實對方咧佢本身根本就冇咁好嘅德性，而你咁樣咧過分咧。去讚賞佢，因為我目的唔大。咁啊，亦都喺呢個口裏邊啦。咁啊，做呢個罪過啦，講大話啦，挑撥離間啦，阿諛奉承啦，或者咧破壞啦。咁呢個口裏邊啦，做呢個罪過，咁呢個口咧就清淨啦嘛。咁啊，呢個心裏邊咧，就總係有嗰種啦，罪罪啦，啊或者咧拍破啦。或者咧懷恨啦，或者咧起貪心啦，咁呢個心咧就咁啊，身口意咁啊，三業都清淨。咁啊，既然身口意三業都清淨啦，你即使拜佛啦，有功德一定有，但所得嘅功德咧就唔大啦，唔大啦。咁啊，原來好唔好差啦？他說我對於方打動這麼多的思維，我去整理之事， 我完全以我呢個清淨嘅身口意咁嚟整啦。所以呢次咧，最緊要就係呢個清淨兩個字，真係好多人發現咧，我八十都唔靈嘅啦，我求嗰樣就唔得嗰樣。咁啊，其實咧，你自己本身啊，呢個身有啲問題。你話六合彩，如果個個八十中六合彩，似咁惡人啦，咁冇窮人啦，咁你個心靈已經係慳啦。啊，你話想八十中六合彩，你話係咪貪心咧？咁你個心靈已經係慳啦，咁啊點可以得到神啊？如果加對咧，因為你距離呢個清淨兩個字啦太遠啦，你個心得到神清淨啦。咁如果你話我懷恨某一個人某件事，我想八十都令佢唔好啦。咁你個心都困難啦，你拜佛呢度冇人背咗佛嘅飛，咁你點可以得到佛家地呢？所以我哋一般人如果拜佛、拜觀音菩薩，唔容易得到感應咧，就因為你嘅心不清淨，總係帶有呢個貪、呢個嗔、呢個慈悲。咁現在菩薩都做我哋嘅榜樣，所以佢通通都以呢個清淨嘅心。以呢個清淨嘅口，同埋以我哋呢個清淨嘅心肉，一百個頂禮法。咁啊，佢而家話頂禮一千八十，佢頂禮好多份，所以話一一十咗，皆然不可視，不可視，佛法絕離神道真，就係説明啦，係。所謂的資格是很多，那麼因此他呢亦都要以很多很多的身份多到呢好似啊實質積累層多一粒地層呢多少粒的身份一樣來到個頂禮啊天禮啊不可視不可視這麼多的實質呢積累層多的資格咁啊，説明咧，所禮佛嘅境界係無窮無盡啊！我哋能禮呢個真心啊，亦都咧係無有窮盡，盡虛空遍法界都有我身啦，去頂禮十方三世一切之佛，個虛空界盡，但我禮乃盡。以虛空界不可盡故，我此禮盡都無有窮盡。而是那是眾生界盡、眾生盡、眾生煩惱盡，我禮就乃盡。而眾生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禮盡都無有窮盡。連月相同都無有間斷啊，分離都無有無二。咁啊，呢一大段經文咧，就係代表啊，一早之地係無盡，即係我哋所禮嘅佛和好多，我哋能禮之身亦都無窮無盡，而呢個佛禮佛嘅時間亦係咧無窮無盡。咁啊，我哋先咧解釋頭頭嗰兩句，啊虛空界盡，我禮。係盡咁啊！平常講啦，虛空咧就本來冇界嘅喎，我哋好難睇得呢個虛空嘅邊界。咁啊，既然虛空係無界啊，當然咧就無盡啦。咁啊，虛空既然係無盡啦，我哋禮佛呢一點心啊，亦都無盡。咁啊，禮佛呢個心無盡啊，咁啊。我全佛咧，等於話只有修因，只有修行，咁啊永遠唔能夠成佛。咁啊，而家我哋禮佛啊，有冇有好事咧？所以只是呢個虛空界盡啊，就純粹咧係講呢個心嘅理論。在呢個靈知裏面講啊，即係如果有一個人化身歸元，即係返往歸真。大智大悟啊！佢話虛空都粉碎啊，大地平塌，因為虛空 亦不過咧係我哋呢個自身裏邊啦，一點嘅妄想。既然有我哋呢個人，就亦都有呢個空間啊。等於話有呢個國土為我哋所依止，先至係有呢個空間，所以先至講咧有呢個虛空。咁樣如果入心咧，到嗰陣時亦都上品，咁就叫做虛。都無有窮盡，點解咧？因為有虛空，山河國土再依止呢個虛空而建立啊嘛。當呢個虛空界未窮盡，就當然有國土啦。仲有所依止呢個國土未窮盡。我哋依止呢個國土而所安立嘅人畜，亦都未曾盡。咁啊，既然有虛空、有國土、有我哋呢個人，咁有人就一定有煩惱啊！所以虛空界未盡，人類未盡啊！咁啊，人類個煩惱亦都未盡。咁人個煩惱未盡，就要修學法門咧。都發過，亦都未盡。咁啊，既然眾生未曾盡，煩惱未曾盡，發過都未曾盡啦，等於話我哋呢個修因亦都未盡。咁啊，修因未盡，咁啊，如何能夠證佛道咧？咁啊，所以話咧，虛空界未曾盡過，有國土。有國土而冇眾生，既有眾生而有業障，既有煩惱而有業障，所修學嘅法門都未曾圓滿。咁啊，我此證乃都無有窮盡啊，所以我禮佛呢種德啦，亦都無窮無盡。咁就叫做咧，而虛空界不可著故，我此禮證無有窮盡。所以是乃眾生界相，眾生業相，眾生煩惱相，我乃是大相，就等於話咧，眾相啊，虛空界不可盡，眾生界亦未盡，煩惱業相亦未盡，咁我哋要頂禮佛啦，咁啊亦都未盡。現在話，所以如果眾生界相，咁啊，當然咧，眾生嘅業報啊，業報上，咁啊，眾生嘅業報上，眾生嘅煩惱業報上，咁啊，既然眾生界包括煩惱業相上，咁啊，我哋依止呢個國土業報上，我哋呢個空間咧，業報上，做個業報啦，業報啊，既然得多啦，佢話我哋。大相啊，到嗰陣時咧，我呢個禮性之德啊，嗰種嘅法門功德啦，到嗰陣時先至著。所以眾生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禮性都無有窮盡啦。咁就話呢個眾生界乃至呢個煩惱，如果無有盡。敬禮亦都無有窮盡，咁啊，所以始終咧，我哋呢個無有盡呢個三個字咧，就不能少呢個禮，就不能少。呢個無有盡呢個三字咧，只能作為未窮盡。點解咧？如果照呢個原文無有盡咁樣解釋啊，咁啊變咗眾生無有盡，業障。無有盡，煩惱都無有盡，咁啊變成咧只係有修因，就係願咧就不能成佛，咁啊何必咧去修行咧？所以只得話無有盡應該作為係未曾盡，點解咧？就係話眾生嘅業報， 最深的烦恼虽然不可尽，不过应该我们有众生，就有现象，就有这个法律尚且未尽也。他说众生如果他修这个十大愿望，如果礼敬依佛，那么我们发愿度众生，那么众生无边就誓愿度了。那么既然度了众生，那么烦恼和他那种的业力，那么越多呢是善。那么既然烦恼有善，众生界亦都到尽，咁啊修学呢个法门啦，亦都啦系尽啦。但系现在啊，佢未曾尽，就等于啊众生同埋呢个烦恼呢个相啦，佢就未曾啊达到呢个愿力。虽然众生同埋烦恼都尚且啦未曾达到啊，咁我哋修学法门呢个愿力啦，亦都未曾尽。咁啊，前边呢个度众生、断烦恼同埋学法门呢三个愿都未曾满啊，咁啊达到无上第二成呢个愿啦，亦都未曾尽。咁啊，既然佛果未尽，众生未曾啦究竟度尽，烦恼未曾啦究竟断尽。咁啊！我呢個敬禮施法啊，呢種法門啊，亦都無有窮盡啊，未曾窮盡咁解。咁啊，既然未曾窮盡，我哋就要念念相續，無有達成，即係未成得到之前，我呢個敬禮施法啊，呢種嘅念力啊，盡未來盡，念念之間相續不斷，真如。都無有自意嘛，我哋敬禮施法，身口意三年啦，敬禮施法啦，從來啦未曾啊有一種啊所謂現前施法，等於話我哋一日未成之前，眾生未到盡以前，煩惱未斷盡以前，咁啊我哋咧站在呢個因為嚟講啊，就要時時要敬禮施法。要時時咯，整禮佛、拜佛。咁啊，如果拜佛有乜嘢好處咧？咁啊，從前多尊王啊，咁啊，佢有個弟子女，佢個名啊就叫做金剛，但係咧，佢一出世好醜樣啊，越大個咧就越醜樣，好似個冇嘢花咁。咁啊，佢啲頭髮咧，咁啊，本來咧，無論男人女人啦，你除非咧頭髮短，唔得正啦，佢啲頭髮都係垂低嘅、柔軟嘅，冇嘢話動動嚟嘅。但係佢啲頭髮咧，真係生出嚟動動地嘅，多得多唔遠嘅。咁啊，泥頭樣，咁啊，但係波斯啲王一睇，佢話：我自己係個皇帝。咁啊，如果人都知道我呢個女啊咁醜樣咧，認真啊！對我呢個面子上嚟講咧，唔係幾好睇嘅，所以佢就將佢咧困喺呢個深宮裏，等於話咧永遠咧唔準佢見人，唔準佢去外邊啦，與外界任何一個人咧接觸。外界嘅人咧亦都知道呢個王有個女佢就分開，但係從來都未曾見過佢，因為咧呢個君王啊，將佢困喺呢個深宮裏邊啦。準備自己嘅外界人啦，咁啊，但係呢個金剛小姐，佢而家心就好煩悶，常常對鏡自視喎，的確咧自己睇佢嘅老面，自己睇到都唔高興，你又點樣辦都唔夠好睇，咁有乜辦法咧？咁啊，後來佢有一次啊，佢聽到佢嘅父親咧，要供養佛，要信佛，要學佛。等佢一聽到呢個佛名，佢有種善心生起啦。所以一直同佢哋講善心啊， 如果佢有善根咧，即使个条件一唔相得，但系佢个善根一到咧，佢就会相得嘅。咁啊，如果呢个人冇咁嘅善根咧，佢就有廿四事实咧，佢都唔会点啊行，佢都唔睇都唔睇眼嘅，即系关乎呢个缘分呢个善根。咁啊，呢个波斯的王呢个第二女啊，佢觉得自己真系踏入苦路，冇晒自由，理由嘅自己咧太过物体，太过丑样。咁佢有嘅突然间啊，从中化俾到嗰个人咧，就口里边知道今日个父王咧要供养佛，佢就闻到呢个佛名啊，佢就善心就生起啦。咁佢哋日日夜夜喺呢个心中里边咧。俾禮佛，自己作伴啊！佛咧好似喺自己面前，咁啊自己就成啊，咁就念佛，就講得整禮。咁啊佛亦都知道啦，所以以神通一放光，煙香，咁啊入到呢個心中處啦，好似咧喺個面前嘅樣度，以佢得到見到，咁啊後來佛咧就話佢施法啦，話佢講經。为佢摩顶，啊，咁佢突然间嘅变成咧一个好容貌啊、美丽嘅公子啦。咁啊呢啲咧就系斋佛啊所得到一种个好处。咁啊当然啦，咁如果有人问啊佛啊，咁啊我丑咗八十得唔得？啊，八十之八得，但系问题咧，佢嘅善心咧，佢最紧要啊，你嘅善心咧要达到呢个程度。等於話咧，你一定要肯定，你要誠心，唔係話隨隨便便咧，大嘴大咧，真有求乜嘢都應啊，唔係容易啊，因為你個心咧唔正。咁你個心唔正啊，或者個心唔正啊，或者個心唔正啊，或者個心雜亂啊，都係因地都不正啊，點可以得到呢個意願滿嘅好果咧？所以呢一點啊，一個學佛嘅人咧，你只能夠咧去用功，你就唔好咧貪求。如果貪求咧，亦都好容